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101集。好多人也是没想到，冲着演员较劲去看，最后被蓝河的三重反派给吸引了，这也太圈粉了。连那位画条漫的莉莉太太也冒了出来，画了图，三个性格的蓝河靠在一起，称赞蓝河演技佳，并表示不知道为什么画画时越观察蓝河的特点越有种熟悉感。粉丝说道， 那是因为你转粉了，我也经常觉得上辈子见过他。 虽然蓝河不参与宋导的角色竞争，那也没什么，导演很多，玄光不欣赏自然有大导欣赏。网友疯狂 Q 柳纯阳，让他快点多给蓝河搞几部戏。追才刚刚下映，柳纯阳心想，我也想啊，需要时间咯，大家可以先看王茂的青梦几何，快上了。他倒是帮好友宣传了起来，想当初蓝河还是去面王茂的角色才惊艳一死，被他一并选上的，甚至为了蓝河双方调整了拍戏档期。大家一想，对呀，王茂不是一直上蹿下跳的表示快来我们的青梦几何看新鲜的寻春哥哥吗？据说也是个反派，行，那就坐等吧。只是看了这宣传预告和介绍，蓝河那个角色好像是女主的哥哥，而且挺宠女主的。王茂眼看预告点击狂涨，萧雨谦王璐相争，他成了最大的赢家啊，笑嘻嘻的道，大家期待就行了，正片更精彩。网友们还沉浸在蓝河那几个反派演绎中，哦，懂了，又有反转。蓝河无语了，他看到后一脸无语，这文字游戏玩的，该说王导和刘导不愧是哥们儿吗？青梦几何不就是个甜甜的偶像剧吗？他在里面明明就是个妹控，一直给男女主捣乱，但一直不成功。这种要说是反派，好像也不是不行，毕竟连关二真人都可以有反派行为。没多少天，青梦几何首播，连放了三集。 迷茫，好看是好看，但不是说蓝河大 boss 吗？为什么出场那么可爱，甚至有点搞笑的？笑完感觉哪里不对，是不是被王茂骗了？哥哥对女主那么好的。 楼上的笨蛋，当然是后面有反转啊，不记得张寻春了，现在越可爱，后面黑化起来肯定越凶残，为男女主捏一把汗，看完三集已经觉得他们很配了，现在细思极恐，好大的一个阴谋啊。 天哪，揪心，期待。 那我来试着分析一下，哥哥可能会如何布局。 有赖结束没多久的追，和那期演技炸裂的传神，蓝河的人气正高，不能说主导了青梦几何的收视率，但确实有不少观众冲着他去，或者在看剧时能认出他来。之前网上就有人爆料过，蓝河的妈妈是蒙古族，她本人有一半蒙古血统，当时还不算传得特别广，粉丝们也有点好奇。据说蓝河在片场展示了民族技巧，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疑问在播到某一集时得到了答案。蓝河扮演的哥哥看到男女主去游乐园，偷偷跟在后面，被摊位老板指点时大发霸总脾气，气急败坏地把摊位上的娃娃全都套走了。这镜头完全没经过剪辑，看得出来是蓝河自己套住的。网上播放平台的当期花絮里还有拍这段时的花絮，原来蓝河也不止套了一次，次次都能全中的，无一失手。网友一下想起了那爆料来，难怪说蓝河有一半蒙古族血统，马都能套，更何况是娃娃了。乍一听还挺有说服力，导致后来过了几年都有不常上网的观众以为蓝河是蒙古族了。 哥哥也太搞笑了吧，我以为他是天良王破，只 直接把整个游乐园买下来之类的， 结果这是把娃娃都套走了，老板哭哭。 我也想要这样的哥哥，百分百套娃也太可爱了吧。所以为什么后期要黑化？ 可怕，你们看他和女主说完话就去打电话了，伏笔啊，这个电话绝对不简单。还有，有时候他和女主开心的说话，表情就会变得很复杂。 白切黑哥哥真的是可爱又迷人， 就不能一家人甜甜甜下去吗？ 不可能啊，楼上去看论坛一位大佬的分析帖吧。哥哥不简单的，他做的一切都很有深意。哎，也别忘了，他和男主到底是竞争对手，这句其实很现实。脑洞巨大的网友们展开分析，阴谋论无数，带着破案精神和反派滤镜去看，人人都成了福尔摩斯。青梦几何播了一周时，收视已是节节高了，许多观众加入追剧行列，或者说破案行列。而且吧，有的观众他不经常上网，或者说根本就不常上网的中老年人，人家又不听王茂忽悠，凭自己感觉看剧，乐呵呵的，顶多聊一聊这个女主的哥哥演员好像是半个蒙古族。有的人追了一周，上网一搜，满脸懵。 我跟你们追的是同一部剧吗？哥哥原来这么复杂的。 虽然你们这么说，可我怎么看哥哥也不像坏人啊，还挺诙谐的呀。 天啊，原来是这样的吗？我不能直视了，他都傻眼了，还说确实越想越怪。 若干日后，这些帖子还会被顶起来鞭尸。另外，蓝河这边因为是男三，也参加了一些剧宣节目，其中一个蓝河跟张青佑、施璇一起上，也就是青梦几何的男女主。从拍完剧他们很久没见了，主持人孟英是圈内出了名的利嘴，经常问一些辛辣的问题，很多艺人招架不住。这次又是网络直播，上之前经纪人都提醒蓝河小心回答。他们仨上节目因为都是年轻人，主持人就疯狂逼问绯闻。蓝河出名没多久，也没什么绯闻，就被他逼问择偶标准，甚至是喜不喜欢施璇之类的。 都是兄妹之情了。 施璇干笑，开什么玩笑，之前蓝河被他拉拉手还呕了一下。蓝河看了一眼充当助理的在现场的宋福潭，也干笑。 姐，问点跟剧相关的吧。 他和宋福潭确定关系没多久，连爸妈都还不知道，蓝河还不敢太明目张胆。虽然龙老师一直催他找对象，但谁知道发现他对象是男的后会是什么反应。 害怕了？ 孟英笑嘻嘻地道。 那我们先问点简单的问题，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想到要把从小学习的技能在剧中展示的呢？还是巧合？ 蓝河没反应过来。 哪个技能？ 装死了？不对，没演到啊。孟英说。 不是啊，就是您不是有一半少数民族血统吗？没错吧？ 蓝河回答。 对，你们怎么知道？我户口一直写的汉族，随我爸爸。 提前做了功课呀。那作为半个蒙古族。 谁？蒙古族？我妈苗族的。 那你套圈那么准？ 那是因为我走无常啊，这功课怎么做的？蓝河哭笑不得。 这有什么关系吗？哪里传的谣言啊？ 真不是。 孟英反应也很快。 啊，那是误会了，网上很多人都这样想。哎，那今天刚好辟谣一下。 蓝河严肃地道。我不是蒙古族，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大家不要再有刻板印象了。不是说蒙古族都学骑马上学，会套马之类。 蓝河把话筒伸到他面前唱道。 天上的星子排成排，两扇大门迎进来，请你抬头看招牌，那个嘉宾最可爱。 孟英无语，他脑子一转想说话， 蓝河打断他，哎，别说，唱出来。孟英一下蒙住了，诗璇和张青佑都狂笑，宋福潭在一旁眼中也露出了笑意。小来还真是龙老师亲生的，观看直播的网友更是笑疯了。 您好，您已开启苗寨 KTV 模式。 你辟谣就辟谣，为什么要突然唱歌了，还逼孟英唱？ 我笑吐了。孟英裂开， 居然不是蒙古族，我去，我信了好久，我还一本正经给我妈科普呢。 我头一次看到孟英这么手足无措，张嘴话都说不出来，哎，不对，是唱不出。 蓝河在搞什么了？二三三三三， 自己说不要刻板印象，转头就突然对歌。 本人苗族人，解释了20年，不是每个苗族人都对歌穿银饰苗裙，又被蓝河毁了。 哎，老师，别说，唱出来。 孟英卡了几秒才认输。 啊，对不起，我真的对不上，我们放过彼此一马吧。 蓝河这才收回了话筒，恢复腼腆。 谢谢孟英姐。 张青佑和诗璇本来正在笑，孟英一转头说， 那我问你们吧。 两人无语。录制结束之后，张青佑和诗璇简直一身冷汗。 哎，真的有段时间不见了，这一见好像又回到片场。 张青又感慨，上一回在剧组时还有人怀疑蓝河是走后门进来的，而现在蓝河已经凭借一个角色有了姓名。 是啊哥，要不咱们聚一聚吧。 诗璇还用在剧组时的称呼喊蓝河， 明天还可以把王导他们喊上。 第二天也没行程，蓝河说， 好啊，当面讨伐一下王导。 在群里已经讨伐腻了，王茂太狗了，蓝河不敢想播到结局后观众多傻眼。 哎，一看到哥我就想起依萍了，也不知道依萍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哎，那就明天见，地点咱们再约。 张青佑也想到了那只刺猬，我觉得依萍现在应该过得很好吧，回到了大自然中。并没有，在我家自闭呢。蓝河若有所思。 那明天见吧。 宋福潭已经把他的东西都拿过来准备离开了，张青又看到戏谑道， 这就是你那个神秘助理吧。 蓝河好歹也是有粉丝的人了，之前宋福潭第一次伪装好出现时，就有人注意到蓝河好像终于有助理了。随着宋福潭随蓝河出没次数增多，粉丝也讨论了起来。就蓝河这个助理吧，打扮的比蓝河这个本尊还要像明星，总是遮得严严实实，只看得出身材好腿长，还喜欢穿黑色，经常背一个长长的包，粉丝们都调侃来着。张青佑也是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所以知道这个梗。蓝河忍不住笑了笑， 不是助理啊，我朋友来帮我忙的。 亲朋好友做助理工作人员也不奇怪，张青佑也没在意。当然后来他悔死了没追问，错过了一个大八卦。蓝河和他们又寒暄了一下，约好微信上说，也就回去了。白武从财神楼中苏醒，吃了一些香火，然后稍微舒展了一下四个小脚脚，就从一楼爬到了财神楼的二楼，在滚轮里稍微运动了几圈。刺猬好静，但也不能完全不动，尤其是吃饱了以后。完全黑暗的空间让白武非常放松，运动完后就找了个角落躺下来自闭，直到窗帘被拉开，蓝河的脸出现在外面。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